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十四集。 木春真人脚不沾地似的走了几圈，弯下腰一把抓住程前的肩膀。 他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去？ 程前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他心里绝不比李云好受多少，因为他心知肚明，自己不单是半个知情人，还是个等着看热闹的知情人。他虽然有点冷漠尖锐，却远还没有到恶毒的地步。如果韩渊的下场是被师父拖回来打一顿手心，那他肯定会跟着幸灾乐祸。可如果韩渊的下场是死，程前手脚冰凉，良久他才在师父的注视下艰难地找回自己的声音。 师弟说，出入仙门的人说王夜里在山穴边上能产生气感。 程前并没有供出李云，因为他感觉自己和李云一样卑劣，如果这种时候还要互相攀扯，那就太无耻了。可惜事与愿违，程前的话音没落，那缺心少肺的严少爷已经自动将他的话补全了。 那小丑八卦连气感是什么都不知道，这种事我都不用问，准是李云告诉他的。 李云猛地被戳中了心虚处，慌乱下他本能地站直了几分，为自己辩护。 我只是说一个猜测，我又没让他去山学，谁知道他入门才这么几天，竟然敢公然违背门规啊。 你还有脸在这废话？李云，你心术不正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别以为躲在后面煽风点火，别人就不知道你干了什么。至于那小丑八怪，我看也不用找了，他要是被拖进群妖谷一宿，现在收尸都晚了，指不定连骨头渣子都被什么东西给嘬干净了。 李云听到严征明的前半句还没说什么，反正他们俩互相看不顺眼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可严征明的后半句话却把李云的脸色给说得又白了一层。李云猛地站了起来，几乎碰翻了桌上的笔墨。 师父，我 他连我了三声也没有我出什么来。李云脑子里空白一片，一时间毫无主意。暮春真人一双沉沉的目光落到他的身上，李云不由自主地避开。他既没有勇气承认是自己撺掇韩渊去的，也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可能已经害死了小师弟的事实。他如果真有这样的勇气，想看山穴早就自己去了，还用得着四处找替死鬼吗？然而懦弱也许是某一时刻的陷阱，一错脚就会踩进去，事后的懊丧却几乎是一个少年所不能承受的。李云躲躲闪闪的目光无处安放，最后病急乱投医似的落到了程前身上。他近乎是慌不择路地对程前道： 三师弟，你听见了，我昨天没有骗他去山穴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过让他去山穴，我还告诉他了，那是违反门规的。 程前将头深深地埋下，没吱声。这话茬太沉重，死死地压在他的良心上，压得他快喘不上气来了。暮春真人已经站了起来，李云手足无措。 师父。 可他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见暮春真人仿佛被什么凭空拉扯了一把，用跌坐的姿势重重地摔回到了石椅上。这动静有点大，连正忙着和李云吵架的严征明都莫名其妙地回了一下头。 师父，你怎么了？ 暮春真人却没有立刻回答，他仿佛不知道屁股疼，淡然地顺势调整了一下姿势，摆摆手。 都少说几句。程前，你将那边挂着的老檀木料取来给我。 程潜不敢耽搁，一路小跑，将挂在传道堂一角的一块半尺见方的平安无事牌取了下来，递给师父。同时他忍不住多看了沐春两眼，只见那沐春真人垂着眼端坐堂前，似乎和往日没什么不同，但程潜敏感惯了，别人出一声长短气他都听出个喜怒哀乐，此时看着师父，他虽然说不出什么道理，却始终觉得师父身上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。纵然是熟悉的面孔与熟悉的坐姿，他整个人却笼上了一层说不出的阴郁冷肃。 师父是让韩渊的事给气疯了，还是刚才那一下撞到尾巴骨？ 没容程潜细思量，只见那沐春真人忽然并指如刀向那块老檀木划去。沐春真人的手苍白而衰老，布满了干燥的皱纹，枯瘦如同鸡爪，指尖却仿佛寒泉冷铁，凝着某种逼人的戾气。程潜这才明白，没有气感的人照样能感觉到符咒的威力，只是要看那符咒是出于谁手。他蓦地退后一步，被激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在场所有人都触碰到了符咒成型过程中那不可思议的力量，整个扶摇山好像被他惊动，为之站立不已。顷刻浮成，沐春真人手指竟没有一片木屑粘在他的手指上。他居高临下地审视着新成的符咒，脸色是说不出的漠然，那不是看木头这种死物的神色，他简直像是在看一个人，还是带着几分苛求与鄙夷的人。 证明过来。 师父。 沐春真人叫过自己的首徒，平日里那种拖拖拉拉的语气荡然无存，一字一顿仿佛是个久居上位的人，让人本能地生不出什么反抗之心。他将木牌交给被符咒真正的力量惊呆了的严征明。 你拿着这个下山穴去找子鹏真人，与他交代清楚来龙去脉，叫他帮忙找人。放心，你小师弟现在血脉并未断绝，未必就被山穴里的妖怪吃了，只是你动作要快。 严征明虽然平时懒得丧心病狂，但此时人命关天他也分得清轻重，知道师父再没有别人可以差遣了。闻言他难得什么都没说，既没有找事，也没有瞥一眼平日他在山间代步的二人抬藤椅，只是接过符咒转身拿起佩剑，便匆匆地往传道堂外走去。程潜立刻顾不上再琢磨师父怎么不对劲，在他心目中大师兄是个顶顶不靠谱的人，师父派他去救人，程潜怀疑韩渊是要小命休矣。当下程潜想也不想的拎起一根木剑。 师父，我也要去。 去吧。 沐春愣了愣，随即在严征明的白眼下点了个头，旁边的李云一怔之下也连忙追过来，难得轻声细语的哀求。 师父，师兄，也带上我吧。 严征明板着脸瞥了李云一眼，没说行也没说不行，加快了脚步，却也任凭他跟着，边走边从怀中扯出一块白卷，与那老檀木的木牌一同丢在程潜手里。 你这来拽估计也干不了什么，先给我把那上面粘的木头屑擦干净。 大师兄百年难得一见的行动迅捷，而程潜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没有小心眼儿。他对韩渊擅闯山穴的事心怀内疚，俨然已经把救韩渊当成了己任，此时严征明说什么他都无暇往心里去，甚至摒弃前嫌，仅走几步边擦符咒边好声好气地打听。 师兄，子鹏真人是谁？ 严征明没讨到骂，也只好偃旗息鼓。 他这一回过神来，才发现自己居然在跟一个还没到他胸口高的小崽子计较。想了想，严征明觉得有点没脸，于是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语气平淡地回答了程前的问题。 子鹏真人是镇山玄的老妖，还算好说话，我以前给他拜过年。 是什么妖？师父亲自去拜会不好吗？ 当然不好。 严征明神色颇为不耐烦，脚下走得飞快，程前倒腾着小短腿得一路小跑才跟得上。风中传来他大师兄的回答： 师父不便见子鹏真人，因为他是只老母鸡。我说你要跟就好好跟着，哪来那么多问题，小心入了妖谷犯忌讳，让人把你留下来跟那小子作伴。 程前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 师父不见子鹏真人，没准是要避嫌，毕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听起来可不像好话。 他想到这里眼睛猛地一跳， 这也就是说，师父他老人家真的是一条隐居深山的黄鼠狼。 此时隐居深山的黄鼠狼情况不怎么好，程前他们仨一走，他立刻屏退了一干道童，而后烂泥一样的瘫在了桌子上。随即一股黑烟从他的心口处冒出来，那方才附了他身的东西落在一边，成了个影影绰绰的人形。暮春真人方才那只刻过符咒的手哆嗦得厉害，良久他才哑声道： 你疯了吗？ 我的印记过处，妖皇也不敢造次，那几个孩子只要拿好我的符咒就肯定没事。这一趟也就是一场游历，你可以放心。 那黑影默立良久，轻声回答。暮春真人沉着脸，身形却仿佛被什么束缚，站不起来。 老夫虽然才疏学浅，老眼昏花，但也还没花到看不出明暗双符的地步。只不过去一趟妖谷，普通的引雷符都能护身，何况以子鹏的为人，也不会为难几个小孩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条嵌在其中的暗符载体是什么？ 这一次黑影没有回答。 说话！ 可是那黑影已经像一团烟一样疏得散了，杳无痕迹，只留下了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，好像从未存在过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